成你的情人，我仍感激。 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，叫做《很爱很爱你》。曾经读过刘若英的《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和爱情相遇》这本书，当时印象非常深刻，有一段话，她说，我总以最开放的心态来等爱情的到来，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。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，我也会嘱咐他们说，来帮我留心点啊，有好男人介绍给我。我非常喜欢她直白的渴望爱情。然后呢，她结婚生子之后，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，多年过去了，我的生活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，我感谢我的伴侣纵容我保持独处的习惯。过去如果你听到我跟先生在同一个时间出门，却到不同的电影院去看各自想看的电影，恐怕会觉得，哎，你们夫妻的感情不是很和睦啊。如今呢，我的朋友会说，真羡慕啊，你们有各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。喜欢他恰到好处的留些余地。2014年的圣诞节，他挺着肚子为自己买了一棵圣诞树。2015年在同样的位置摆拍的时候，如他说，一切都感觉不一样了。也喜欢他努力认真的热爱生活。等后来看过了《人间四月天》和《似水年华》，忽然发现他竟然变了，唱着《很爱很爱你》和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，一步一步从春天走来。 若你哼着我最爱的歌，还到了离别的时刻，抓着我的手，不要往前走。若你碰到他的细水长流，别想我在你左右哦，蓦然回首的借口，有谁肯为你逗留？走吧，窗外落花依旧，记得你真的爱过我。别再问我什么是寂寞，十年之后我最执着的后知后觉，完美的荒唐。 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.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。刚刚的这首歌叫做《十年之后》，写给十年之前那些一起从电视选秀当中出道的每一个超级女生。算一算，其实刘力扬已经出道11年了。有记者问他说，出道11年有没有后悔进入过娱乐圈呢？刘力扬说，我始终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娱乐圈里面，感觉自己只是在娱乐圈的一个过客吧。回顾过往到现在，没有改变的其实就是自己对音乐的初心。看似围绕着圈子做了很多音乐以外的跨界的事情，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，所以没有后不后悔一说吧。有听众在这首歌的评价当中说，那年夏天看你们在荧幕里面嬉笑打闹，时至今日确实渐行渐远的再无同框，看起来最潇洒的你其实也许最念旧最柔软吧。不管这首歌你写来是为了纪念什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解读的人都会被感动到吧。这让我想到另一个特别有青春感的超级女生许飞，那年夏天。 始终停在那年的 始终停在那年的夏 叫做清白之年，来自于朴树。 今天的朴树依旧热爱美丽又遗憾的世界，憎恶有关虚假和不真诚的一切，只是他呢始终没有逃离过生活，即便世俗的眼光常常会把朴树遗落在那个白衣飘飘的美好年代。朴树等了十年，花了非常多的钱，做了很多不喜欢的事情，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陪他来分享这张专辑。不知道他的用心你能体会到吗？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， 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，不是真的爱我。 回答，陌生的让我害怕，心像被挣扎了一下，总是不听那句话，我想你是故意装傻，不是不懂得表达，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吧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。长大不成熟的感情啊，让我变得小心害怕，我和你就算了吧，不想再为爱而挣扎，爱情若没有火花，至少了解后懂得放下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。我想你不是真的，心伤得特别重。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。 在高中的时候读张小娴的书，有一句话说，人在得不到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不介意，得到之后呢什么都有点介意，这就是爱情，希望你不要太介意，希望你不要太介意。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没那么圆满的事情，那就笑着面对吧。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，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来听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，我们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